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，就是那老三了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建。 矮大辈儿是个乡头，我家也年年到妙峰山和压髻山进香，不敢得罪的。挨打没有几天，便黑夜闹土匪，我被吓丢了魂儿。秦王李世民杀了他大哥和三弟，又逼得他老爹让了位，他登基坐殿当了皇上。天一黑就心惊肉跳，一闭眼就梦见大哥和三弟找他到阎罗王那里打官司，吓得他食不甘味，寝不安息。后来军师徐茂公出了个主意，传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在宫门外站岗，一个提简，一个横槊。大哥和三弟的阴魂进不了宫，李世民也就能吃能睡，心安神定了。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夜晚守卫宫门，白天还要上朝理事，日久天长可就招架不住了。又是徐茂公又想出了个主意，把全副武装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画在宫门上，也能起到震慑作用。这便是民间流传的门神爷。我有干娘爱窝窝煎汤喂药，又有古老茬子大伯扮演门神爷的角色，两天退了烧，三天魂附体，四天就到街上玩耍去了。刚出门就跟艾大辈儿狭路相逢。 小小子，你昨晚跟谁睡的呀？啊， 跟我干娘睡。 炕上还有谁呀？ 还有。 我怕他给我告状，又要挨打，只得一五一十。 还有老茬子大伯。 我怎么想得到啊？这句话却是告发了干娘爱窝窝和古老茬子大伯。本地有个陋俗，男人死了，出殡那天能不能入祖坟，要看他的女人是不是改嫁。爱提灯下葬之前，爱大辈儿阴沉着脸问干娘爱窝窝：“ 你男人入不入祖坟呢？” 干娘爱窝窝早就想离开这个恶狗男人，改嫁到古老茬子大伯屋里，只是脸热口羞，低着头不吭声。他的老爹虽是个受苦人，却是老脑筋，又喝了二两猫尿，粗脖子红脸的嚷道：“这还用问吗？我的女儿是好马不配二鞍，忠臣不是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”干娘爱窝窝猛抬起头，可是一碰到四面八方投来的阴冷的目光，张了张嘴，又把舌尖上的话咽了回去。于是艾大辈儿从莲芳村领来一个名叫艾秋虎的小男孩，披麻戴孝，摔桑盆子，打白幡， 把艾梯灯送入祖坟下葬，这个艾秋虎就算过继给干娘艾窝窝当儿子。我无意之中告发了干娘艾窝窝和古老茬子大伯，反倒帮了他们的忙，不捅破这层窗户纸，他们便壮不起胆子名正言顺做夫妻。艾大辈儿给干娘艾窝窝嫁了个不守妇道有辱门风的罪名，勒令他给艾梯灯赔罪，办个鬼婚，然后扫地出门。可巧河边的一棵枯树下有一座孤女坟，这个黄泉之下的姑娘原是刘散村一个开宝局的赌鬼的女儿，跟几个天天前来聚赌的财主秧子不干不净，有了身孕吃寒露草打胎中毒身死，装进一口薄板白皮匣子掩埋在乱草蓬蒿的河坡上。艾大辈儿打发说鬼婚的媒人登门求亲，开宝局的赌鬼开口就要100块大洋的身家，又要一口山木13元的棺材迁葬，还要大摆酒宴办喜事。艾大辈儿满口答应。艾梯灯只有几亩地，卖了地只够身价，买棺材和摆酒宴还得卖房。干娘艾窝窝从艾家被扫地出门那一天，也是他改嫁到古家的喜日，从头到尾我亲眼得见。古老茬子大伯剃头刮脸，穿一身紫花布裤褂，腰里系一条7节钢鞭，插两把杀猪的青条子，从我家借一件长衫套身上。我扮演迎亲的喜官，只能坐驴车，不许坐花轿。古老茬子连抽3声响鞭，像放一挂爆竹，赶着驴车到干娘艾窝窝家门口。干娘艾窝窝茶腌着磨粉，梳了个盘花圆髻，却勒着个白布箍。他穿红挂绿，腰上却系一条孝带子。二婚没有嫁妆，我抱着一只红漆描金的梳头匣子跟在他身后一同上了车，驴车直奔艾家的祖坟。一路上艾家的人紧傍在驴车前后左右，像押送绑赴刑场的犯人。到坟地，干娘艾窝窝下了车，他那擦了胭脂的脸儿忽然惨白，我看见他一步3寸，3寸一步，依了歪斜的走到艾梯灯的坟前。艾梯灯的坟头塌了个大窟窿，坟前已经插上3炷香，摆下7盘8碗的祭品。他咬了咬牙，跪下来匆匆磕了个头，直起腰一动不动，直勾勾的眼睛闪跳着火星子。一片死寂，围观的人叽叽喳喳咬耳朵。他猛地抽出手来连打自己3个嘴巴。矮大辈儿点起一只火把，大喝一声：“淫妇滚吧！”干娘艾窝窝爬起来便跑，艾大辈儿举着火把追赶，绕艾梯灯的坟头跑了3圈。干娘艾窝窝这才站住脚，摘下头上的白布箍，解下腰上的孝带子，扔在地上，这就算跟艾家一刀两断了。他离开艾梯灯的坟头，走出没有几步，摇摇晃晃倒下来。古老茬子大伯慌忙跑过去，把他抱上驴车回家拜天地。当天夜晚， 村外一阵鼓乐声，田野一溜灯笼火把。那个开宝局的赌鬼的女儿，装在山木十三元棺材里，搭到艾家老坟。这口棺材虽是钢胎，棺材上却罩的是轿顶子，鬼婚又叫喜葬。艾家的人刨开了艾提登的坟头，挖宽了坟坑，开宝局子的赌鬼的女儿便跟艾提登并骨了。鬼婚的喜官就是那个曾给艾提登摔丧盆子打白幡的艾秋虎。艾秋虎比我大四岁，可是跟我同一天上学，同学们互送外号，我管他叫艾秋虎，他管我叫小刘学士。我们的学堂原是联防村的关帝庙，四个班挤在一座大殿里。市里两乡的关平、周仓、王府、赵类四座泥胎被抬到耳房，横躺竖卧。扛家伐桂的糜芳、傅士仁、刘峰、孟达被粉身碎骨，茅房里填坑，只留下关云长手捧着春秋跟我们一同上课。关云长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，比我们守规矩，只是他光看那一页老不翻篇。我们四个班摇头晃脑念书，像朝蛤蟆坑，关云长却闭着嘴默不作声。这座大庙已经荒凉破败，配殿和院墙只剩下断壁残垣。每到我们炒蛤蟆坑的时候，白杨树上的喜鹊便叽叽喳喳，大榆树上的老瓜也哇呀哇呀的跟我们高声唱和。我们的老师是一位有名的评书艺人的儿子，非常爱讲故事，每一堂课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节目。有一回说到一位谢学士，放学回家正赶上下春雨，一不留神马失前蹄跌倒在路上，逗得路边的人哈哈大笑。谢学士便一边爬起身，一边念出一首诗：春雨贵如油，下得满地流，滑倒谢学士，笑煞一群牛。老师的话刚落音儿，艾秋虎就给这首诗改了个词儿，念道： 春雨贵如油，下得满街流，滑倒刘学士，变成大泥鳅。 整个教室除了关云长不动声色，同学们都哄堂大笑起来，连端起紫砂小壶润嗓子的老师也忍不住喷出一口茶来。秋老虎天生跟念书犯相，每天上学就像懒驴上磨，走进教室就像野鸟关进了笼子里。他在自己的座椅上如坐针毡，芒刺在背，扭动着身子坐立不安。老师是高度的近视眼，又不戴眼镜，串讲课文要把教科书贴在鼻尖上，秋老虎便揪这个人一下，扯那个人一下，挤眉弄眼，扮鬼脸，呲牙咧嘴，做怪相。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儿，他便在桌子下爬来爬去，从这一行爬到那一行，满教室转一圈。等老师转回身，他已经转回座位，直溜溜坐得端端正正，滋着眼珠，活像打坐的小和尚。过了没有多大一会儿，他的手脚又闲不住了，瞅个空子爬上坛台。泥胎的后腰上有个窟窿，他从这个窟窿钻进泥胎肚子里。 这时老师下令念书，关云长虽然没有张嘴，却发出几声怪叫，吓得四个班的同学叽叽喳喳，像麻雀炸窝，老师也面无人色。定了定神儿，老师壮起胆子，手提着教鞭搜寻一遍，才发现秋老虎不见了。他大喝一声：“哎，秋虎！”这一嗓子像上课点名，关云长肚子里的秋老虎不由自主高声答道：“ 有！” 老师的教鞭敲打着弹台，又喝道：“你出来！”关云长却一声不吭，肚子里也听不见响动了。一个叫柴和贵的孩子想出个毒招，跑出教室捡来一捆干草，这家伙刚10岁就抽三炮台养烟，身上带着一盒火柴，点着了干草捆，从关云长后腰的窟窿里塞进去。关云长的七窍都冒烟，呛得秋老虎连连咳嗽，钻了出来。老师想一把抓住他，他却像一条泥鳅，哧溜跑了。老师气得暴跳如雷，喝令四个班的同学围追堵截，这真像孙悟空大闹天宫，逃出南天门，天兵天将撒下了天罗地网。大家追出关帝庙，秋老虎眼看就要被捉住了，忽然看见前面有一片小菜园，便从篱笆上跳进去。葡萄架下有一眼土井，他扑通一声跳井了。人命关天啊，老师直了眼，大喊救人。可是这眼土井像一口坛子，跳下去方便，爬上来万难。一群毛孩子谁敢冒这个险呢？我见老师急得搓破了手掌，心中不忍，忙说：“ 老师，您甭着急，多大的水也淹不死他。” 老师到井口低头一看，只见秋老虎在井里就像蹲在水面上，瞪着乌溜溜的小眼睛，像一只戏耍刘海的金蝉。老师跺着脚怒喝道：“上来！”可他却又一个猛子沉入水中。那个柴和贵诡计多端，在老师面前谄媚说：“ 我回家拿一只带刺的铁锚来，下到井筒子里，勾住他的下巴壳，一下就勾上来了。” 老师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一腔怒火扑到他身上，吼道：“你刚才点火，火柴从何而来？”“ 跟看庙的老头借来的。” 他做贼心虚，紧紧捂住小罐上的口兜。老师的近视眼也不如沙子，一眼就看出了破绽。搜！一声令下，几个大同学一拥而上，搜出了火柴和洋烟。老师火冒三丈，连打了他几个耳瓜子，押回大庙罚跪。秋老虎自己爬出井口，也被勒令退学。下午放学，老师叫我给他送回书包。我走出校门，拐过一条鸡肠子小巷，看见他正骑在一棵桑树杈子上，大把大把摘桑叶吃，吃得嘴头子乌黑，无忧无虑，怡然自得。我把书包递给他，哭道：“ 秋老虎，老师把你开除了。” 他从桑树上跳下来，嬉笑道：“ 听锣鼓叫，难道就不种地吗？我照常上课。” 他的座位空起来，老师却每天收到他的作业本，工工整整完成当天留下的习题。老师不给他评阅，扔到教室的窗台上。天麻花亮，老师头一个到校，

就是那老三了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建。 第二天上课，老师的脸上一团和气，眯着眼睛看顶棚，咬文嚼字地说： 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艾秋虎幡然悔悟，痛改前非，明日可以复学。 然而，秋老虎却不再交作业本，他给财主家放牛去了。些时儿，我到河边柳棵子地找见了他，劝他仍然背上书包上学。 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大热的天我也不想闷在教室里蒸菜团子。 他赶牛下河，骑在牛背上吹尾笛。我磨破了嘴皮子，口干舌燥，气呼呼地转身就走。 站住！ 他骑着大蒙牛追来。 怎么能叫你白跑一趟呢？我给你偷西瓜吃，你给我打个下手。 我站住脚，咽了一口吐沫问道： 怎么打下手？ 他跳下牛背，咬着我的耳朵说： 你到古老茬子的瓜楼，天上一拳地上一脚，磨牙斗嘴，让他走了神儿，我能偷出两个豆大的瓜，不许你偷老茬子大伯的瓜。 我的脸一沉。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他是你的恩人，可是我的仇人。砸了你家的锅，还是扒了你们家的房，哼，他抢走了我的窝窝娘。 秋老虎一副凶相， 害得我丢了三间房的八亩地呢。 秋老虎父母双亡，撇下他们兄弟二人跟着奶奶长大，他的哥哥比他大几岁，给了他的姑姑，他和奶奶只有两间寒窑，两亩碱地。以为艾大辈儿叫他给艾提灯摔桑盆子打白幡，艾提灯那三间房八亩地便归到他的名下了。谁想艾窝窝改嫁古老茬子，艾大辈儿给艾提灯办鬼婚，卖了地又扒了房。煮熟的鸭子从桌上飞了，炒熟的虾仁从嘴里蹦了，秋老虎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怎么能不怀恨在心呢？ 他是你的仇人，可是我的恩人。 我跟秋老虎各执一词。 你偷老茬子大伯的瓜，我就喊叫。你喊呢？你叫啊！ 秋老虎嬉皮笑脸起来。 你大声喊，你高声叫，嘿嘿，你叫得越高还能帮我的忙呢。 我看他一溜烟奔瓜田跑去，便扯着脖子大喊大叫： 老茬子大伯，秋老虎偷您的瓜去了，老茬子大伯。 我喊得一声比一声高，一声比一声急，嗓子都喊哑了。忽然秋老虎从柳棵子露出光葫芦头，嘻嘻笑道： 嘿嘿，兄弟过来吃吧。 虽然我的嗓子冒烟，却咬定牙关说： 不，我真不能吃老茬子大伯的西瓜，吃饺子。 他捧着一个大兰花海碗顶在头上。我的肚子咕噜一声，问道： 你是从哪儿变出来的饺子？回家拿来的呀。 他一只手扶碗，一只手从碗里摸出一个饺子扔进嘴里。 哼，荞麦面的，三鲜馅的，特香，吃不吃？ 入夏，我爱吃瓜，就不正经吃饭。吃晌午饭之前，已经吃了个水饱，到饭桌上就不饿了。扒了几口饭交差，扔下筷子就到河边野跑。 身上出汗，吓走小水，一会儿便腹内空空了。于是我和秋老虎盘膝大坐在柳荫下，一对一个你争我抢，眨眼之间就把杠尖杠尖的一大碗饺子吃光了。 哎呀，馅儿也太咸了吧。 秋老虎舔唇咂嘴， 吃个西瓜润润嗓子。你还是偷了脑茬子大伯的瓜呀。 我又急了， 也是我家的呀。 秋老虎从柳棵子地里草丛中拔出个中溜个的花皮西瓜大路货。我们河这边和河那边的几个村子家家都种西瓜，不过有多有少。秋老虎的老奶奶在自家的篱笆根下也栽下十几颗秧子，结了瓜都留给秋老虎吃，怕的是他嘴馋偷瓜给祖宗三代招骂。看我确信无疑了，秋老虎便抡起拳头一拳倒下去，砸成大小七八块。我早已干渴难忍，就像久旱逢甘雨，抢大块的生吞活剥，一边吃一边夸奖。 嗯，你家的瓜比我家的瓜甜，嗯，赶得上老茬子大伯的瓜了。嘿嘿，我偷了古老茬子大伯一大一小两个西瓜，还顺手端回他们家的一大碗饺子。 说着他又从草丛中把一个斗大的西瓜滚出来。我一连啐了他三口，骂道： 呸，你是个狠心贼。嘿，我这是杨香武倒九龙杯。 他抱起那个斗大的西瓜抛来抛去。 你吃饱喝足了，也该把大碗送回去啊。 看我撅着嘴不想跑这个腿儿，他便要把碗扔下大河。我只得硬着头皮含着眼泪给古老茬子大伯送碗。古老茬子大伯光着膀子，瘪着肚子，阴沉着脸，抱着双膝坐在瓜楼上。一见我的面，他极不是恼不是，哭笑不得，说：我这满园子瓜你随便吃，怎么跟那嘎小子合伙插拳拴套暗算我呀？我连连叫去，说： 我喊个不住声，您怎么听不见呢？ 古老茬子大伯叹了口气说：哎，你喊得我心乱，跳下瓜楼查看瓜笼，就被秋老虎钻了空子，连你干娘刚给我送来的饺子也偷跑了。我恍然大悟，我说： 怪不得他说高声喊大声叫，反倒是帮了他的忙了。 这小子智勇双全。古老茬子大伯消了气儿，却又担忧了。他是你干娘的过继儿子，我也算他半个爹，不把他管教成人，他就得走上邪门歪道。一回生二回熟，秋老虎又来偷瓜，被古老茬子大伯七擒七纵，他才心服口服，给古老茬子大伯磕了头，愿当干儿子。土改的时候，他的老奶奶死了，便带着分得的两份地跟干娘爱窝窝和古老茬子大伯合了灶，相依为命，一家人了。秋老虎入户之前三年，干娘爱窝窝和古老茬子大伯还收留了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姑娘，名叫玉桃。老两口不能生育，却白得一儿一女，而且比亲生的更有孝心。古玉桃原是北京城里人，家住前门外鲜玉口内芦草园胡同。他爹拉铁轴牌子车，专给广和、三庆、中和、开明和广德楼几家戏院搬运戏箱。他娘从朱市口的小市儿买来一块块铺陈， 拿回家打胳膊，然后卖给仙峪口的布营斋和大石烂的内连生做千层底布鞋，日伪强化治安，只配几混合面，饿得城里人一个个骨瘦如柴，脸上挂灰，大冬天满街的倒啊。当时日伪军和八路军以北运河为界，我们河这边的村村庄庄二无减租，风调雨顺。过去每到青黄不接时节，揭不开锅的穷门小户好歹也能度圆了。城里人不想饿死，一窝蜂逃奔我们河这边来。二斗高粱能换一个花枝似的北京大姑娘，娶不起媳妇儿的长工佃户都娶上了满口京腔的黄花闺女，不少肉头户还娶了二房。雨桃的爹吃混合面，吃的灯草胳膊麻杆腿，细脖子大脑壳，肚子胀得像一面鼓。有一回从肉市的广和戏院运戏箱，拉到梅市街的中和戏院只有几步路，谁想到刚到粮食店北口，一阵腿软气短头晕眼发黑，一头栽倒，吐出一大滩黄汤子绿水，没吭一声就断了气。玉桃的娘接下炕席，把丈夫头上脚下卷起来，腰间几根草绳子埋在了陶然亭的乱葬岗子，带着六岁的女儿直奔我们河这边找活路。从正阳门城楼到榆林村渡口72里路，16道鬼门关，日伪军的炮楼看见行人就开枪，沿途尸横遍野。古老茬子大伯热心肠好心眼儿，天黑驾一只小船顶着日伪军的枪子儿接送闯过阴阳界的城里人。玉桃母女俩又饿又累，一路上吓得丢了魂儿，上了船便昏死过去。古老茬子大伯只得把玉桃母女俩背回到自己家里。干娘爱窝窝，熬了一锅不稀不稠云溜溜的小米粥，凉得不凉不烫正可口，拿一根筷子撬开了玉桃母女俩的嘴，灌下了几勺，玉桃母女俩便苏醒了过来。连吃3天饱饭，玉桃便蹦蹦跳跳找我到河滩上玩耍了。玉桃娘的脸蛋也粉白晕红，原来是个俊眉俏眼的小媳妇儿。古老茬子大伯只有几亩河洼地，他和干娘爱窝窝两口人也只能糠菜半年粮，多两张嘴吃饭，10天半月便招架不住了，想给玉桃娘找个主。干娘爱窝窝探了探玉桃娘的口风，玉桃娘却只愿给古老茬子大伯做小，不肯嫁给别人。古老茬子大伯心肠软，不忍把她赶出门去，愿意跟她兄妹相称。干娘爱窝窝却另有打算，一心要把玉桃娘收下来，跟她不分大小。干娘爱窝窝婚前跟古老茬子大伯相好3年，到榆林村跟爱踢灯受罪3年，改嫁古老茬子大伯又已3年，吃过不知多少偏方却一直不见有喜。他觉得对不起古老茬子大伯，便想叫玉桃娘替他给古老茬子大伯生个儿子。古老茬子大伯一怒之下独自搬到渡口搭个窝棚遮风避雨，直到天寒地冻封了河不得不搬回家去。 也就不得不跟玉桃娘同了房。玉桃这才改姓谷，她比我小两岁，个子比我矮半头，我管她叫毛桃子。干娘爱窝窝有令，我也得管玉桃娘叫干娘，处处跟她平起平坐。在我眼里，这二位干娘也真是难分高低上下，她们都很好看，前脸后影身腰眉眼差不多一模一样，大同小异，就像一母所生。只是玉桃娘两个颧骨两朵红云，一到晚上就咳嗽，比起干娘爱窝窝显得娇弱，也没有干娘爱窝窝那么喜庆。她跟我也很亲热，给我做过一双刃脚布鞋，一双洛特儿的棉鞋，她管棉鞋叫毛窝，那是北京城里的方言土话。两位干娘在我身上各有心思，干娘爱窝窝喜欢我跟秋老虎亲近，叫我跟秋老虎拜把子，玉桃娘却要把我和玉桃拴在一堆儿，给我们糊风筝捆毛毽子，叫我们一同玩耍形影不离。我放学回家刚扔下书包，玉桃娘就隔着墙喊道， 在学堂里逛了一天，快过来跟你桃妹子放风筝踢毽儿，散散心火。 我本来想找河边放牛的秋老虎捉螃蟹，只得顾此失彼。两位干娘互相开玩笑，我常听见他们这个管那个叫亲家母，那个管这个叫亲家母，也不知道是何用意。不久玉桃娘有了喜，干娘爱窝窝便不许她下炕，不许她推碾子推磨，不许她抱柴做饭，也不许她飞针走线。玉桃娘闲在炕上，饭来张口，却一天比一天消瘦。过了年，开了春儿，桃花水长满了河岸，玉桃娘只剩下一把骨柴，不能起炕了。夜晚她一声声咳嗽到天亮，吵得四邻不安。自从我上了学便搬回家睡，这天晚上我刚迷糊，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，是干娘爱窝窝破门而入，要把我背到他家去。他等不得我穿衣裳，扯一床被子把我包裹起来，背起就走。到他家进屋一看，熬干了油的一盏灯，灯光一阵比一阵微弱，玉桃娘无声无息地躺在炕上，下身铺着一层厚厚的沙子，古老茬子大伯守在她的枕边，满面泪水。顾玉桃吓得远远地躲到炕角的角落里。原来玉桃娘今晚咳嗽的搅动了五脏六腑，一下子小产了，掉下的血筷子已经看得出是个男胎，心疼的她惨叫一声，喷出一大口血，昏死过去。干娘爱窝窝把我放到炕上，轻声唤道， 玉桃他娘，我把干儿子背来了。 玉桃娘挑起了眼皮，却已经目光散乱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，想摸一摸我也抬不起胳膊。我一点也不害怕，抓住他那冰凉的手，哽咽地叫了一声， 干娘。 干娘爱窝窝突然厉声问道， 儿啊，你长大了娶不娶玉桃做媳妇儿？ 我也顾不得左思右想，赶忙点了点头。玉桃娘扯了扯嘴角，像是笑了笑，闭上了眼睛，咕噜一声咽了气。